刚才这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叫做《夜来香》，有很多的女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最适合演绎这首作品的林忆莲。这首歌收录在林忆莲的《野花》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当年这张专辑的销量不太好，但是后来她却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这张专辑被刻上了林忆莲的个人的非常先锋音乐的标签，也是因为这张专辑的概念的完整性，让这张专辑在后来成为了标本和模板。而这张专辑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萨克斯和二胡。在刚才我们听到的《夜来香》当中，二胡就粉墨登场，听起来婉转清扬，又充满了浓郁的东方风情。今天在大牌主打歌的开场，我们听到了两首其实也算是中国风的作品。第一首是在《野花》专辑当中林忆莲

下的痕迹。你一刻在了心里，风为什么忽然停？你和我的奇迹，我还是很努力的等着。心从熟悉到陌生，而这是你我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叫做《似水年华》的歌，而我们曾经看过刘若英和黄磊主演的那个梦幻唯美关于爱情的《似水年华》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份爱情都要相思相守地久天长，有的时候绚烂如烟花一瞬的爱情更让人牵念一生，怀想一世。而刘若英无论在歌唱界还是在戏剧界，都是一个可以让这首歌或者这部戏发光发财的人。接下来大牌主打歌继续要给你听到来自于台湾歌坛的一个唱而优则演的好男人形象的艺人，他是任贤齐。 当初返祖南

事实与真相。何以我每当开始恋爱，你这么紧张？谁令你心跳若狂？何以我每当终止恋爱，你变得轻松？流露你心中所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90年代的香港唱片公司当中的巨头之一宝丽金唱片，在他的旗下有四位女歌手，被并称为宝丽金四小花，而李瑞恩就是其中一朵。李瑞恩在1989年开始出道，涉足香港乐坛，再后来就借着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迅速在歌坛走红。而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同样也是大红大紫的一首歌，台湾的蓝心湄演唱的《一见钟情》。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带你听到林志炫翻唱《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你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你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红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心情，不变了你 看到远去的谁，你无法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我一个你情愿，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个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世了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